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嘅主题系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孙子嘅《王济篇》：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2000多年前，哲人呢一句说话系非常之明确。就是統治者是一艘船，人民就是水，統治者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夠安穩地施政，如果與民為敵就必遭人民推翻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這句說話呢亦都很多時用來比喻事情具有正反兩面，有利必有害。唐代初年的唐太宗和大臣魏徵亦都多次引述过这句说话。吴敬的《贞观政要》里面有一句话：神又闻古语云，君舟也，人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陛下以为可畏，诚如圣旨。魏徵在《十思索》里面亦都有一句：怨不在大，可畏为人，载舟覆舟，所以心神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亦见诸宋代的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唐纪十三里面的一段记载，讲述唐太宗李世民如何教导这个太子李治。原文是这样讲的：上位是臣曰，朕自立太子，遇物则悔之，见其犯则曰，与之驾驶之艰难，则常有思烦矣；见其乘马，则曰，与知其劳日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；见其乘舟，则曰，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，民由水也，君由舟也；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，木从成则正，后从间则醒。嗱，呢一段记载将佢译成白话咧，大概意思就系咁。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讲：朕自从立李治为太子，遇见任何事情我都会亲家教诲，见到他吃饭我就会说，你知道农耕的艰难，你就才经常有机会吃到这些饭，见到他骑马我就会告诉他，马呢是要劳逸结合的，你不可以耗尽马的力量，那你呢就可以经常都骑到这只马，见到佢坐船咧，我就会话水能够载船，亦都能够翻船。百姓就好似水，君主咧就好似呢一艘船一样。见到佢喺树下休息，我就会话木头咧系经过墨线嘅处理先至能够正直。君主就要从立间者先至为圣君。原来唐太宗李世民教仔啊，佢都识得用机会教育的这些方法。在中共轮翼底下的港共政权，由董建华、曾荫权、梁振英以至到林郑月娥这四任的特首，一个比一个不堪。林郑上任一年多以来，揣摩上意，零左勿右，成日都一国为本，念念有词，奴才的样相十分可憎。中共钦点的特首，权力不是来自人民，当然不会明白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道理。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